第95集，我特别喜欢跟你在一起的感觉。仁义终于确定了，龚应贤是真的刻意在阻止自己，他顿时大气都不敢喘了，心脏砰砰砰狂跳。这样的拥抱代表什么？代表什么？仁义张了张嘴，却一个字都吐不出来。就在这时，背后传来门的吱呀声，两人就像闹事伸手被捉的小偷一般，快速地分了开来，像两个僵硬的大玩具一样，尴尬地左顾右盼，连眼神都不敢交流。 任队长，您觉得怎么样？ 哦，我们刚刚商量， 换一间普通的单人病房吧。 韩医生愣了愣，但也没有多问。 啊，好的，去看看。 龚应贤感觉脸颊越来越热，为避免众人发现他的异样，急匆匆地走了。参观完那间普通的病房，仁义心里稍微释怀，虽然比公立医院还是好了太多，但至少看起来很正常。一个护士拿着档案夹，甜笑着对仁义说： 仁队长，我们已经完善了您父亲的资料，您父亲不仅是退休干部，还有多项功勋在身，因此医保可以报销大部分费用，余下的费用则计入我们的公益支出。我们的公益扶持对象是包含退伍老兵的，您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吗？ 他将资料递给仁义。 我只提供了基本的信息，其他的你们怎么查到的？ 社保账号里就显示了很多呀。 韩医生马上凑了过来，笑着说： 其实啊，不瞒您说，因为您是龚博士特别关照的，我们为了更好地服务您父亲，所以稍微做了一点调查，也拿到了您父亲之前的医疗记录。我们认为您父亲在我们的新型治疗手段下病情会明显改善的。 啊，我也希望，那就麻烦你了。 这人拍马屁拍得真到位。 哎，您太客气了。 韩医生看向龚应贤，一脸激动地说： 当我们得知啊，任队长的父亲就是当年救过您的消防员后，我们都大为感动。您这么多年都不曾忘记他，这种真情真是世间罕见，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任老先生的。 龚应贤原本平静的面色突然骤变。 你说什么？ 任毅也懵了，他原本抽空就打算告诉龚应贤的，没想到就这么毫无预兆地被泄题了，他顿时也有些不知所措。韩医生更是一头雾水，支吾了半天，不知道自己哪句话说错了。龚应贤在脑内消化了一下韩医生说的话，不敢置信地看向仁义，眼神凌厉而带着些惊慌，像是受到了莫大的欺骗。仁义觉得龚应贤的神情有些古怪，即便是感到惊讶吧，为什么似乎还有一些愤怒。他料想过无数种反应，也绝对没有哪一种是这样的。他一时只能归结为龚应贤是太惊讶了，于是他一把抓起龚应贤的手腕。 应贤，走，咱们换个地方说。 仁义一口气把龚应贤拽到了安全通道里，他组织了一下措辞，有些无奈地说： 其实我一直想找机会告诉你的。 什么时候？ 龚应贤面无表情地看着仁义，语气有些咄咄逼人。仁义被噎了一下，他意识到龚应贤的反应真的不大对劲，格外的冷硬，这显然不是他的错觉。他想了想，掏出手机翻开相册，找到了一张照片，展示给龚应贤看。龚应贤定睛一看，身体顿时僵硬了，是那张任向荣抱着6岁的龚应贤从火场里出来的照片，摄于18年前，刊于当时的报纸上。龚应贤看着照片的拍摄时间，面色更加阴沉了。 你2-3个月前就知道了？ 我一直没告诉你，其实有2个原因。刚开始是因为我们实在不熟，我不想让你觉得我在攀关系套近乎。后来是因为你家的事，我想我爸应该知道些什么，但是他的病很不稳定，我怕他什么都不记得了， 告诉了你，反而让你空欢喜一场。所以我想先跟他谈谈。这回我确实从他那里得到了一些有用的信息，所以我才打算告诉你。 龚应贤伸手接过任毅的手机，定定地看着，目光愈发阴沉。 你生气了？ 这与任毅料想到的任何一种反应都不一样。其实他也不确定龚应贤该有怎样的反应，毕竟这张照片会勾起太多痛苦的回忆，只是那莫名的怒意实在是令他不安和不解。龚应贤突然抬起头，目光透出一股难以形容的凌厉。 你父亲鼻子上也有一颗痣吗？ 啊，是遗传他的。 任毅忍不住摸了摸鼻子，这个问题未免也太奇怪了。 没想到我们那个时候就有联系了。 是啊，这世上的事儿真的太多巧合了。我不是故意不告诉你，但是这也不用生气吧。 我不喜欢你有事瞒着我。 我只是一直没碰到合适的机会。 其实这件事在两个人变得越来越熟之后，在他心里就变得越来越尴尬，刻意说出来显得他好像在邀功。他一直期望龚应贤能自己发现，没想到从第三人口中说出来了，场面更诡异。龚应贤深吸一口气，似乎在压抑着什么。 当时你父亲是第一个进入火场的吗？ 应该是，他那时候是中队长，就是我这个位置，有危险都是第一个领头上的。你为什么会问起痣？ 龚应贤脑海中泛起混乱的画面，多年来他已经在催眠师的帮助下竭力去复原自己童年的记忆，可还有大面积的空白与模糊。当时在烧车案的现场，类似的场景、温度、气味给他营造了类似于当年的环境，所以当他看到任毅鼻梁上的痣的时候，他一下子就重温了记忆的碎片。那些记忆的画面中有这么一个人，同样在鼻子上有一颗痣，这个人似乎很关键，可他拼凑不起来更多了。一直以来他都对当时的消防人员有所怀疑，要伪造证据将谋杀歪曲成自杀，恐怕非一方力量能做到。大约十年前，他们就查过当时出警的那批消防员，但一无所获，也就没有再深入了。毕竟他们的调查重点是警方，而那个时候他既没有对人这个姓有特别的想法，也还没有被唤起关于鼻梁痣的记忆。如今这个消息串联起了好几个疑点，让他一时不知该作何感想。 为什么任毅要隐瞒我这么久？ 任毅不解地看着龚应贤，等待着他的答案。 应贤？ 哦，我有点模糊的印象。 关于这颗痣，都过去那么久了，你当时又小，不记得长相，但记得某些特征也很正常。 你父亲给了你什么线索？ 他说当年的出警报告一定比他现在能记得的多，他还对起火点有些质疑，让我去查。 你什么时候送你父亲过来？我想亲自见见他。 等忙完那个演唱会吧。不过我爸现在有一半的时间是不清醒的，要是他发病了，你别介意啊。 不会的。 龚应贤的眼眸中涌动着复杂的思绪，任毅心里有些堵得慌，他总觉得龚应贤的一系列反应都很不寻常，而且有什么在瞒着他。他是直来直往的性子，索性问道： 你到底怎么了？ 我只是很震惊。你父亲如果当时出警了我家的案子，他应该也参与过宝生化工厂的救援吧？ 是啊，当时征召了13个中队呢，我爸还因为这次救援立了二等功。应贤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没跟我说？ 龚应贤抿了抿唇，他岂能说他在怀疑任毅的父亲呢？ 他不想怀疑，不愿意怀疑，可他难以控制发散的思维，他沉吟片刻。 我只是想起了很多不好的回忆。你父亲救了我，我应该感谢他。 龚应贤也认为自己想的太多了，至少他相信仁义，他就不该无根据地怀疑仁义的父亲。 不用谢，那是我爸的职责。 仁义，以后不要再瞒着我任何事情了。 嗯，遵命。 仁义想要缓解一下气氛，开玩笑道： 嗨，你看看我们，用文艺点的说法，简直就是命运的羁绊。这要是拍成电视剧，最后两人都要结婚的。 嗯，确实是命运。 所以我叫你一句老公，也挺合适的。 仁义狡黠的眨了眨眼睛： 你可别让别人叫。 没人敢叫。 龚应贤一开始嫌弃这个叫法极其蠢，但也懒得跟仁义计较，可他愈发觉得有一个专属于仁义的称呼是件不错的事，更何况这两个字还带着一般人不能僭越的亲密。仁义一阵心猿意马，他情不自禁道： 应贤，我特别喜欢跟你在一起的感觉。